圆一下我可能有的不一样的心情，我可能大家看不见的另外一面。接下来还是一样啊，我还是要发挥我在中冠线里面应该有的那种夹层的这种角色。中冠线里面有高层啊，看得出来了啊，李宗盛啊，罗大佑，我是最幸福的，我后面还有后劲。我要发挥我夹层的那个好处哈，接下来几首情歌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，再次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。